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近日就访问俄国，就说声自称他自己跟这个普京的性格很近，就大陆那些五毛就说哇，俄中关系空前改善，加上50年代中国向前苏联一面倒，认史太林做阿爷啦，就中国好多嘅政策，例如人民公社呢啲，都系抄袭自苏联啊。咁亦有一句说话叫中苏人民嘅友谊啊，鲜血形成啦。你而家去广州睇睇呢个叫烈士陵园，其中有座亭咧，就系叫中苏呢个咩友好啊，友好亭。点知？近日呢这个俄国警方大规模清剿外来移民，咁呢就扫荡这些移民，咁包括呢几百名中国公民，咁就被这个俄国政府驱逐出境。咁俄国官员呢竟然呢是再次重申绝不容许在俄国境内就出现唐人街，他说呢中国在俄国的移民建立民族村形式的所谓的中国式唐人街，将会根据地方行政法规予以取缔。他又强调外国移民进入俄国必须入乡随俗，首先一定要懂讲俄文，这样才可以融入俄罗斯社会，但是一些中国人没有办法脱离原有乡情生活圈的根本因素，就是不懂讲俄文。原因呢很好笑，哇，这个俄国政府官员说这些人的文化质素太低劣。根据俄国的移民局提供的报告，在莫斯科市场抽样调查这些劳动人口的状况，填表证明大学程度的中国工人呢，一check他们那些学校的履历、教育履历，就发现很多是伪造。实际上他们的文化程度，即共产党叫文化程度，出面叫教育水准，是连俄国一般中六的水准都不如。好了，由于语言呢不合格，于是中国人在俄国呢就沦为罪犯，加上他们的生活小圈子里面喜欢捉人的狗来汤来吃，又见到俄国那些公园那些鸽啊，那些天鹅啊，有理无理就捉去屠宰，就违反俄国习俗俄国有自己的国情这位俄国官员叫做余拉夫斯基，俄国呢的地方法规坚决取缔所谓的唐人街中国式，但是呢中国餐馆就例外。我这样读了这么大段，我就不知道香港做的那些所谓的左派学者口口声声说要包容，我包容你个屁啦，包容现在俄国佬啊，你们个老大哥包不包容？ 我有点不同意啊，其实。因为我觉得呢， 我听我好好笑。 首先呢，我们要即是不是只看单一事件啦，咁俄罗斯其实佢嘅一个虽然一个民主国家，大家都知道一个呢 不是咁民主嘅， 就是表面上民主实际上是专权嘅国家。咁呢但是同时间譬如说早前呢，因为有个好似有个冬季嘅奥运会定是一个总之国际性的比赛将会在俄罗斯举行。但是根据俄罗斯的法律呢，就是不容许呢这个即是 擺到明自己是同性戀者的運動員參加比賽，因為這樣是犯法的，是拉得人的。咁而依個咁嘅法律咧，係唔係淨係本國嘅運動員，仲包括埋咧你喺其他地方嚟嘅運動員。如果俄羅斯你係同性戀者，而你嚟到俄羅斯，你參加運動會咧，都照拉得。咁你諗下一個咁嘅國家咧，其實係一個歧視嘅國家嚟嘅。咁佢歧視同性戀都得噶啦。咁即係我歧視呢個中國人咧一樣。 呢個係 偏見，係咪先？ 呢個咧兩者咧，我要學曾俊華同梁振英講，一個叫陳茂波，一個叫做嗰個咩政治助理 咁樣。何建中唔記得咗啦。 何建中係啊，佢係兩件事係唔同 嘅。我唔同啊， 當然唔同啊。咁一個咧同性戀，同性戀咧，佢當然你係受到俄國嘅歧視。但係點解咧？因為佢俄國係一個東正教國家，東正教係天主教裏邊咧係拜聖母係最保守嘅嗰一支，此其一。第二，佢對呢一個同性戀嗰種歧視，同性戀嘅人士係內在嘅，係咪？即係話咧，同性戀嘅人咧，你表面你睇佢唔到。同埋咧，你分辨唔到嘅同時咧，同埋同性戀咧，佢可以係一種性傾向，靜靜地唔干擾他人啊！而且咧，同性戀嘅人士咧，唔會話聚居周圍嘈喧巴閉一齊咧吐痰啊、劏狗啊呢啲咁嘢。咁其實同性戀人士咧，喺就算你入到俄國，都係一啲咧獨立特行啊、好低調嘅人。你咁樣咧，係唔俾人哋參加運動，呢、這個絕對係唔能夠接受。呢、這個咧係 違反普世價值添啦， 違反。但係呢個唐人街、中國城呢啲，佢係同嗰個性質係同同性戀 種族歧視喎、 佢係大批呢啲，因為呢啲中國人咧係聚居、嘈喧巴閉， 咁係國情啦。 咩國情？ 但講嘢大聲唔代表冇。 咁你咪翻去講咯。咁而家人哋俄國話我有我國情啊嘛，佢見到一大批嘅幾百幾千中國人住埋一齊，覺得硬眼啊嘛。咁但係同性戀嘅人士，佢一兩個咁行街啦，係嘛，孭住個背囊咁，唔會令人覺得硬眼啊嘛，係咪啊？咁再加埋咧，同性戀嘅人士同異性戀嘅人咧，佢哋犯罪或者打荷包嘅機會咧係均等啊嘛。但係咧你。根據啲數字，譬如喺日本啊，咁好多犯法嘅人咧，大多數拉到就係中國非法移民啊，或者新移民呢啲有數字去説明。咁所以俄國要取締呢個唐人街，同佢歧視呢個同性戀人士，係不能夠咧係。 嗱，其實俄羅斯嘅國家咧，佢咧其實唔只係歧視中國人。其实包括埋咧嗰啲叫做吉卜赛人啊，或者一啲中亚地区咧嗰啲少数民族啊，其实早前我哋都讲过，譬如话俄罗斯啲光头党啊，啲极右嘅组织啊，就见到呢啲咁嘅即系移民咧，佢哋都会咧毒打佢哋啊，或者系欺凌佢哋，甚至喺工作嘅即系机会咧都唔会俾呢啲咁嘅新移民啊，因为其实俄罗斯本身咧佢系一个即系对外来人咧。外来的种族包括中国人都是有个歧视的国家来。咁所以呢其实今次都不是单一事件。即是如果中国人呢佢咁即是对于俄罗斯呢个官员的言论呢咁大反应呢，咁我觉得就要追返其实究竟呢单咁嘅料之前呢发生咗咩事。因为呢原来呢喺呢个8月1号嘅新华网即是官媒啊里面呢有一篇文章。咁寫咗就中國若動盪，只會比蘇聯更慘。咁咧裏邊咧就寫到咧，呢、這個即係共黨嘅蘇聯解體咗之後咧，其實俄羅斯嘅人民咧嘅處境咧，其實係好慘嘅。啊，佢話咧就例如啦，佢裏邊嘅個依篇文章裏邊咧都幾煽情嘅。佢話咧喺呢個蘇聯嘅民主化後一覺醒來呢，就15個加盟共和國就唔見咗14個，國民生產總值唔見咗一半啊，諸如此類。咁嗰啲紅海、黑海艦隊就變成呢廢鐵一堆，咁啊呢、這個變成呢佢個生產總值呢只係前蘇聯嘅1/10，咁啊原本係一個強大嘅國家呢就變成一個經濟上無關緊要嘅二三流國家，咁其餘我唔講啦。咁其實佢借呢篇文章呢其實暗示緊即係話呢即係中國就唔衰得 或者中國不能夠呢步向這個民主，因為呢有個蘇聯的例子給你看，就是說呢如果萬一這個中國有什麼依鬱呢，個遭遇呢就會更慘過蘇聯。那這篇文章呢其實呢都令到即俄國呢的官員或者媒體很不滿的，就覺得呢即中國抽水啊， 抽水你抽到俄國頭上呢，俄國是不會忍你的，因為俄國人不會好像英國美國的人那麼能善 啊。是啊，大佬民風強悍啊， 在百種人之中呢，我認為呢俄國人呢是最看不起中國人 的一支。因為呢第一他是離你近，是吧，第二呢他自己呢在歷史上有什麼列寧史太林，他自己都知道這堆這樣的垃圾呢是令到俄羅斯是變淪為蘇聯萬劫不復。那麼你的中國人包括他們那些毛澤東呢當是上菜，哇如珠如寶，哈哈，那結果又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度呢天安門廣場將列寧史太林這兩個俄國的劣種人物呢就當作祖宗神牌呢在那裡掛，在那裡掛。那你是俄國人走過見到這些這樣的缺乏品味的行為，你會尊重他這個民族和國家嗎？梗係唔會啦，你睇一次次你嗰普京接見嘅中國領袖嗰啲樣子，你一次呢啲比正面色你睇，當然又同你握手，咁同你傾呀，你想買乜嘢呀咩，次次去都空手而歸，係中國自己講，哇臨去之前大羅大鼓要簽呢樣簽嗰樣，簽咗幾多少行呢，係咪呢啲咪全部係有姿勢。 因為普京呢其實即係佢即是如果他要抽歷史的水，他都不會抽列寧和斯大 林。還有你說蘇聯解體之後會很慘，喂我不覺得是的，是不是，我都去過列寧格勒，喂那裡呢大街呢是乾淨，空氣呢是明亮，還有呢我入到去求其一間這個呢聖彼得堡的餐廳叫個羅宋湯，好好味喎、 啊！列寧格勒啲唔同啊， 我會擔心 舊稱聖彼得堡 啊， 呢、這個係彼得大帝西進嘅時候 咧，我覺得咧會有食物安全，食完唔會肚屙 啊。係啊，你去咗一個其實比俄羅斯裏面最西化嘅大都市 啦，東方嗰啲咧我就未去過啦。 係啊，因為你聖彼得堡即係列寧格勒係唔同啲㗎， 聖彼得堡啦係嘛，咁、而且嗰度嗰啲建築咧極之宏偉啦。啲人民亦都相當之溫和有禮，咁我唔覺得真係呢個聖彼得堡慘到去邊。 同莫斯科唔同嘅，講氣氛， 咁所以咧，呢、這個俄國係咪真係話衰到咁咧？衰嘅你又去嗰度訪問，係喺度迎親迎車，望落啊俾903多個， 笑傲江湖。光明顶， 日日都要讲咁多嘢，把声。 时间是11:21，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 长时间用声，声线日渐劳损，食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润下啦。 天气咁热，你仲着咁多衫？ 成日出入有冷气嘅地方，我惊冻亲啊！ 而家政府邀请商场同办公室大楼签署室内温度智能约章，将室温调校喺摄氏24至26度，呢、這个温度适中，又舒适又环保。 咁行商场、翻工都可以着得轻便啲啦。 我哋仲应该选用具能源效益嘅设备，唔用嘅时候就熄咗佢，悭电又环保。 珍惜资源，全民节能。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雷霆881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的每一程。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呢、這個俄國咧宣稱啊掃蕩取締呢啲所謂唐人街啊，咁當然呢個同俄國人啊嗰種心底裏咧睇唔起中國人嗰種串啊有關係，但係你睇成個國際環境咧， 呢啲咧系一两年来出现嘅呢个叫全球性排中啊嘅一个重要嘅征兆。嗱，点解我讲排中就唔系排华咧？因为咧华人嚟讲咧，譬如话台湾、新加坡同埋美国嘅华人啊，即系呢啲咧嗰个形象相当之好啊。咁但系咧中国去嘅好多嘅新移民啊，又或者系嗰度嗰啲廉价劳工啊，或者咩留学生啊，咁呢个的确佢哋种种奇异嘅行为咧，例如讲嘢大声啊，炫耀名牌啊，咁咧系令到好多西方文明国家咧嘅人咧系心中厌恶，所以咧近来咧会有一啲咧啊，譬如话唔俾签证啊，或者你睇呢啲。中国的留学生你想去英国读书你都知道在上海北京的签证部的面口请了两个汉奸就已经玩到你的人借那种心底里面是拒中是这种排中的现象其实已经开始了在非洲很多国家加纳利日利亚中国人去到就掘金开采人家的煤矿或者矿啊能源啊，咁啊用翻中国嗰种方式就系贿赂一两个总统啊部长咁，咁啊同时咧亦都系佢去开采呢啲能源咧，又唔会请当地嘅黑人，一船船自己嘅乡里咧买猪仔去做埋，因为叫同声同气。咁不得已当聚居嘅时候咧，又谂下搵外快，咁譬如话翻去祖家喂。好唔好带两碌象牙返大陆呢係咪因为当地买嘅平。咁於是造成呢本来非洲保护呢个野生大象喺联合国同埋西方嘅责成之下都好有成绩。去年呢呢个非洲野生大象系非法屠杀呢50000只。 嗯。 其中大部分系被猎取象牙系由中国客就运返中国大陆係咪咁凡此种种係咪咁嗰啲野生动物啊呢啲嗰种屠杀啊嗰种食品啊作为食品啊同埋资源啊等等令到非洲国家而家已经极之不满。咁呢所以加纳早嗰段出事。所以呢啲排中嘅现象啊呢、這个要同排华呢係有啲区分。 嗯 ,1965 年印尼排华呢就冇好唔合理。 嗰啲有几代喺度住。 都俾佢學埋印尼話，着埋佢嘅衫，因為毛澤東支持印尼共黨咧，佢想推翻蘇加洛。 因為 一夜過全部將國內嘅華人都攀走，嗰啲國內嘅華人唔係毛澤東嗰啲人嚟啊嘛，冇讀過毛語錄噶嘛，佢哋幾代啊嘛喺嗰度，都係一啲咧受過清末民國嘅文化薰陶，所以嗰種排華咧。是非常之唔公道，但系而家咧就唔系排华，系希望唔会。而家咧就演就系、是、局部咧系限于系抗中啊、排中啊、厌中啊。如果你一旦牵涉到扩大到排华咧，就大镬啦。咁可能连新加坡人啊、台湾人啊呢啲去到外边申请旅行签证嘅都会受到。异样嘅 眼，因为其实 甚至香港 俄罗斯官员今次嘅言论咧系有啲特别嘅，特别在咩咧？因为如果去过俄罗斯，即系或者莫斯科咧，其实佢系冇一条好明显嘅打正个牌匾写住 Chinatown 嘅唐人街嘅。因为如果你去日本或者去到英国或者某啲美国嘅大城市，咁你好明显啊，嗰度真系写到明系唐人街噶嘛。咁嗰啲職業都係即係好明顯地唐人聚居嘅地方，有餐館啊，有好多食店。咁但俄羅斯係冇嘅。其實如果你即係你去到嘅時候，莫斯科係冇一條咁嘅街。咁所以其實即係俄國嘅官員咁嘅說話咧，其實係有啲好似向著空氣開炮咁樣。嗱、你係有華人聚居嘅地方，但真係冇唐人街。 呢個解釋權咪喺翻佢嗰度咯。佢覺得冷眼嘅咪就叫唐人街咯。咁、只有十個聚居定係600個聚居，咁啊視乎啊佢哋俄國警方執法啊嘅嗰個感受而定咯，係咪？咁呢個都同中國啊嘅心理都好相似啊。佢梗係唔會同你講明啦、講明啊，喂大佬，你咪有得打官司。是吗所以你在大陆住得耐就明白这些一啲都不出。 同埋呢刚才提到呢在新华网。 我解释 新华网头先转载嗰篇文章咧，就话即系如果中国咧动荡咧，就将会比苏联更惨。篇文章咧列咗好多数据嘅，里面提到话苏联而家点惨啊，国民生产 就 好过去 揾食啦。 咁但系好有趣就系咧，内地啲网友喺天涯论坛里面咧就反击，反击呢篇文章嘅话咧。而家俄羅斯就話佢點衰？原來咧俄羅斯係有全民免費醫療嘅， 係 啊。另外咧就係學前咧同埋基礎同埋職業係免費教育啊，免費午餐嘅。係啊，女嘅55，男嘅60咧就可以有養老金啦。無論你係咪幫即係做公務員，咁而咧平均收入咧係12,700美元，而中國人平均收入咧係1,000美元。 咁啊，唔知邊個慘啊！真係。 咁嗱，依四點列出嚟咧，咁又的而且確發現咧。俄罗斯唔差得过中国、哦， 好多添 吓，咁 啊所以亦都 俾嗰啲新华网呢啲共产党宣传，如果仲有人信，我都系白痴啦，系咪啊？佢话俄国好过你自己，系嘛？咁反而你先知道要全部相反解读噶嘛，即系 N 界都唔选啊！吓，你嗰阵时信咗佢，你自己白痴啫嘛，系咪啊？咁所以呢啲咧，共产党啲作风咧，就你识得嗰条路，你就知道。 唔系，其实好简单。 好似买百家乐，佢装你就系悭。你话佢话买悭，你就信佢系装，一定冇错。 即系如果系第二个国家差过中国嘅，我成日问呢个问题啦，就边会咁多人使钱去移民？又要借钱，又要卖仔卖女咁样移民 去啊？ 啊，仲要去到 斗好多话美国好差啦， 系啦，去到洗碗啊，做黑工啊，跟住仲要还几年钱啊， 唔好去咯，系嘛？网络8-1903.com， 人杰地灵，光明顶， 11:30， 雷霆881新闻报道。 而家有冼大连播新闻。政安中心表示，就内地当局宣布回收雅培、幼儿喜康力3段900克罐装奶粉，已经即时联络相关供应商，确定受影响产品冇在本港出售。至于新西兰尿出豉油公司回收可瑞康部分批次奶粉，食物安全中心话，有关回收暂时只限于新西兰国内产品，会同新西兰当局以及驻港总领事馆继续跟进情况。食安中心又指，可瑞康奶粉在本港有4间供应商，其中一间表明希望回收产品，当局会提供协助。获俄罗斯临时庇护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洛登，他的代表律师富切列纳表示，已经邀请斯洛登父亲朗尼前往俄罗斯，期望对方在几日内获发出入境签证。富切列纳说，斯洛登期待父亲到俄国，届时两父子会决定斯洛登今后在俄罗斯居住在哪里，以及从事什么工作。富切列纳再次拒绝透露斯洛登目前的藏身地点。加拿大东部的新不伦瑞克省，一条100磅重的大蟒蛇从宠物店逃脱，原通风系统窜上二楼单位，将两名睡梦中的男童缠死。当地警方说，事发时两名分别5岁和7岁男童正在朋友屋企留宿，不幸遇害，形容事件非常罕见和难以置信，会调查是否有人需要负责。宠物店负责人说，涉事蟒蛇已经饲养超过10年，偶然会在晚上逃走，事发时他没有听到任何声响，去到朝早在楼上单位捉回条蟒蛇，至发现男童遇害，将蟒蛇交给警方处理。头消息，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次阶段循环赛，国家队继昨日击败哈萨克后，再以79-45大胜印度，在复赛取得2连胜。易建联继续因伤缺阵，由陈江华、黄士鹏、朱芳雨、孙悦同王哲林首发，国家队4节都领先印度，三名球员得分达到双位数。王志林射入18分同抢到9个篮板，郭艾伦同王志泽分别攞到16分同13分。国家队听日会对巴林。呢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一道高压脊今日为华南地区带嚟晴朗酷热嘅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日间各区嘅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一股活跃嘅偏南气流会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地区带嚟骤雨。喺晚上11点，热带风暴山竹集结喺西沙之西南偏西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渐转多云同有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财经 online。 纽约道琼斯指数报15506点，跌10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664点，跌28点。欧洲股市都偏软。汇市方面，美元对97.78日元，0.9263瑞士法郎，对加元是1.0382，欧元对1.3304美元，英镑对1.5366美元，澳元对89.7美仙，新西兰元对78.81美仙。金价每盎司报1286.34美元，跌16.98美元。纽约期油每桶报105.32美元，跌1.24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报107.73美元，跌97美仙。呢节财经安拉报道完。 良心最大，公义第一。 十八区动物保护专员召集人麦之豪，动物警察点样做呢？ 现有警队里面所谓的次要任务都是做警察的。一有这样的 case 的时候，他们就会征召了类似这样的编制。 会不会没有人想做呢？ 我讲个实例，前个礼拜的大埔有单虐畜案，只狗是虐待到被个主人是只眼跌了一半出来，其实狗后来已经是过了身的了。现场来到那个差人，他一见到说，如果有动物警察，我一定拉你这班粗口来的。 OK， 我自己都很多义工是警员，作为警察不能够维护啲公义呢，他们心里面是很不服。 阿唐，三种弱者哪三种？ 打女人、恰细路、虐待动物，弱者中的弱者。 郭智仁和嘉宾主持欧锦棠和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和而不留，雷霆八八一。 可唔可以俾条路行啊？ 啲货摆晒出街，点行啊？ 呢条路我哋行下啦。 俾条路行下得唔得啊？ 唔得，俾条路行啦。 店铺惯性占用公众地方，放置货品杂物，对其他人造成不便，影响使用，仲有可能因为触犯法例而被检控。 啲嘢放翻入铺头谋咯，唔该晒。 路要畅通，店铺莫占用。 商业电台马路的士义工队， 泰加保险全力支持。 听日马路的士义工队会参加长者安居协会的卖期日，筹到的善款会为有经济困难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提供免费的平安钟和随身保服务。 商业电台马路的士义工队， 泰加保险沿路护航。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豪杰鲍伟聪。 咧，即系唔系话咁客气嘅，系咪？ 嗯， 对于啲外来嘅人咧，唔系话咁容忍啊。 嗯， 咁啊，虽然咧，佢又未俾咗免签证嘅待遇俾香港，香港人揸呢个特区护照去呢、這个啊圣彼得堡系唔使申请签证，但大陆嗰啲人就唔会啦，系嘛？ 嗯， 咁啊，我觉得呢个都系一国两制，好多外国都遵守嘅，系嘛？咁至於你又俾人趕啦，俄國政府係有個理由啦。你嚟親嗰啲就係低質素嘅人，係嘛？咁喺嗰處咧就聚居，又唔學當地嘅語言， 佢呢種唐人街現象係喺世界上嚟講係一啲腫瘤嚟嘅。你由自己嗰種民族感情嚟講，又話呢班人去洗衫啊、做孤呢啊咁。咁你洗衫做孤呢，你留低嗰度，點解你留低嗰度呢？你咪對嗰個社會應該有少少認同咧，對嗰個價值觀，你起碼你表示啲誠意，你就學下人啲語言，唔會學嘅。喺外國好多嗰啲唐人咧，都唔喺度住幾十年咧，唔會學當地話。咁有啲人又話：喂，你香英國人喺香港住咗咁多年，夠好多冇學廣東話啦。我咁唔同喎，佢係殖民地喎，殖民地嗰個結構就係、是。彭定康尼是不需要呢是由这个建习生香港政府 AOEO 做起的。他一来就坐最 top 的位置。啊那他什么学英文呢这个叫殖民地。公不公平呢不是那么公平。啊但是不公平你选择什么那你就选择回归祖国咯。 但是呢 而家咪夠係一樣。 持平啲嘅角度呢就係話呢其實歐美地方呢包括俄羅斯呢其實一方面呢就享用緊呢啲啊無論係黑市或者係廉價嘅中國勞工或者係移民。咁無論係一啲呢從事犯罪嘅勾當亦或係呢賣淫嘅工作。咁都係有呢當地嘅黑幫或者係一啲呢即係社團組織啦，咁樣就去同佢哋勾結嘅。咁其實呢，即係如果即係冇鬼唔死得人啦，即係話，就算你話出現咗頭先中國人嗰啲咁嘅低質素嘅現象，咁其實呢，如果冇當地嘅一啲黑幫或者政府嘅官員嘅默許或者勾結呢，其實呢啲中國人呢根本就冇可能喺呢啲地方生活。即係話好似我哋以前嘅年代咁樣，即係阿爺或者阿爸嘅年代呢，咪好多有時有啲 II 呢嚟香港打工呀，做咗一個月之後呢，你咪打電話俾差人或者叫入境處嚟拉人嘅。咁拉人嘅時候仲要扮到好無知咁，哎，我都愛莫能助，其實目的呢就唔出糧俾佢哋㗎嘛，好陰功㗎嘛，以前聽過呢啲故仔㗎啦。咁其實有啲似嘅，即係俄羅斯呢個地方頭先提過啦，其實都係唔係一個咁民主嘅地方，裏面呢亦都係好充滿歧視同埋專權，咁亦都有好多種族歧視。 我覺得種族歧視世界上度度都有㗎啦、 嗯、 歧視你係應該嘅，因為嗰個地方唔係你嘅， 呢啲係 一種動物本能嚟嘅、 嗯、 你香港人會唔會歧視菲律賓人呢、 嗯 啊！你香港各个行业有冇歧视文人啊？有冇啊？喂，律师讲嘢摆个钟喺度，讲完十分钟可以收你三皮嘢。我哋啲所谓名嘴系嘛？讲十分钟有冇三千银咧？ 唔会噶， 呢个摆明咪歧视。 咪邀请你去， 系咪歧视？ 邀请你去咪送个 系咪歧视？ 送个咩啊？送个纪念品俾你咯。 系啊，喂，你话咪歧视？喂，大佬唔歧视，我歧视咪歧视，歧视有得 at 噶。 嗯、 有啲人话你唔鍾意咪攣出香港囉，係咪对香港诸多不满咪走囉，返美国返加拿大住。同样、 嗯、 你啲中国人喺外面觉得受歧视咪執包袱烂事囉，好简单㗎，即冇人监你嗰度住。返去伟大祖国最好嗰度冇歧视。咁、 嗯、 你又赖死唔走喺嗰处，你又唔学人啲语文。喺、嗯、人哋访问请达赖喇嘛嚟，你又要出去呢，係咪爱国係咪，然后呢人哋鬼佬觉得喂你嗰只係点呀，你係唔同你係同西方国家冇一种共同嘅价值。 其实如果中国人呢係不满其他国家嘅 中意你咪走囉，喂大佬我请达赖喇嘛嚟係我嘅事係咪， 嗯， 呢度又唔係中国，喂点解我要听你。 嗯、我其实我有时觉得中国人係最冇资格话人哋歧视。 梗係冇啦。 因为如果嗱，假设你都知道其实中国人呢省籍之间嘅歧视呢系亦都好犀利嘅。即系唔好讲南北咁大，就算你话而家内地嘅大城市，譬如我啲上海嘅朋友，佢呢对于外省人嘅嗰啲行为啊，佢最近嚟过香港，咁就呢、这个即系做嘢。咁竟然呢同我投诉呢内地人嘅喺 呢个过关同埋喺个地铁火车上嘅行为，我都打咗个答。呢啲说话应该我讲噶嘛，但我原来咧我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反而另外一个上海嘅朋友咧，佢睇唔过眼啊，佢话嗰啲同胞咧喺车里面啊，点样嘈啊，带咗太多行李啊，阻住啲地方啊，连佢身为咧呢个中国人咧都觉得有啲丢脸啊，同埋咧佢都觉得咧，哇，原来咧你哋香港终于明白你哋香港人咧点解咧对于呢啲咁嘅水货或者系内地人嘅行为咧咁反感。 因为佢哋喺香港住咧，住咗耐咧会明白嘅。 嗯。 即是会明白为什么香港有幸呢是做了个殖民地160年呢、 嗯、 是会受到西方的文明价值观熏陶。那么怎样即是粗野呢都有条底线的、 嗯、 是吧、 嗯、 例如我们香港人呢揸车呢在红绿灯前怎样都是守规矩的。 是。 是吧不会说打倒褪啊碌死个细路女跟住当冇事啊是吧然后呢再碌转头死未。未死啊，仲未断气啊！哇，哎，俾个老豆嚟发现救翻我，咪好大镬，难多嘢啦，不如咁啦、嗯，即系呢啲咧喺殖民地教化嘅香港人系打死 的，咪最离奇， 包括黑社会，我谂都唔会做。 最离奇，我睇过一啲内地嘅新闻咧，报道咧就话有啲阿公阿婆啊，喺路边唔觉意咁样即系 kick 一 kick， 系啊， 咁于是咧有个好心嘅司机咧落车睇下佢咩事。嗱，唔系佢撞到嘅喎，系佢见到嘅啫，洗前啲落车啊，出事啦！点知俾呢个阿婆咧嘅屋企人咧 及到， 就唔系之后啊追讨佢赔偿，话系佢撞到咧呢个阿婆啊，结果咧呢个司机为咗息事宁人，最后赔咗几万蚊。 哦， 咁即系你话内地其实点解即系大陆啊？ 佢哋嘅国情啊，无谓去批评人哋。 嗯， 但我觉得咧，香港系同佢唔同。 嗯。 香港咧，你要自救咧，系要尽量保持同佢唔同。你唔好批评佢，佢、 嗯、 有佢咩？你见到嗰啲人话咩都好好好，醒醒醒，你哋威晒得噶啦。但系你唔好尝试改变你自己同佢一样。 嗯、 你个把口咧，俾足面佢，因为佢冇面佢会死嘅，你知唔知？佢哋最大嘅做人嘅宗旨就系咧。唔可以冇面， 嗱，冇错， 唔可以冇面，系咪俾面佢？ 你见到个咧冇须，我都要叫佢大哥，大哥， 啊、全部都大哥师傅， 啊， 大哥，什么什么张总， 咩、嗯、总 啊？我们香港不行啊，不行啊，啊，这些王八蛋，清音重阳，啊，这香港人混蛋，你知道吗？吃喝都是我们祖国来的。你看这王八蛋还要占中，这些怎么还不是还是人吗？这个，你嘅一定同佢咁， 一定得计招， 梗系啦，系嘛？你咪俾足面佢，你唔中赚佢啲钱啫，咪有乜紧要咧？ 嗯， 系嘛？咁但系你喺个行为啊，同埋尤其系出咗去欧美咧，你一定要检点， 嗯， 一定要俾当地人知道你系同佢哋好唔同。 所以呢 总之是不同。 有好去你去到其他国家包括日本和欧美很多时呢对方呢都会有时想问你来自哪里。所以呢即好一定呢是讲得清清楚楚还要好有礼貌不要那么大声话给他听是 Hong Kong 的。 你不需要有任何评论。 啊、不需要评论的。 或者你串一点你说 ,Oh, I'm from former British Hong Kong。即叫前 咁串， 串唔系串呢个事实啊？串咩啫？ 嗯， 我冇任何嘅评论。 嗯， 呢个系咪事实 ？form 啊，我冇讲错，而家唔系啊嘛。 嗯， 咁我有时咁讲。Where are you from? Oh well, I'm from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named Hong Kong。 嗯， 咁人哋咪知道你想表达啲乜？呢个系事实嚟。 我仲觉得有啲得意嘅就系去亲某啲外国嘅地方咧，当你讲咗系 Hong Kong 时，对方系有一个好神秘又会心嘅微笑。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经过 过？边个佬系？我尽在不言中。 系好似有啲尽在不言中，或者佢好似有一个反应就系、是。好似听到一个佢好想听到嘅答案，又 唔系，即系话我估中啊， 系啦， 因为咧你咧 啲反应， 第一 有啲微笑， 你就好少联群结党，同埋最紧要你讲嘢唔大声，呢个我二十年嘅经验嚟，讲嘢唔大声，衣着奇丽，同埋冇周身名牌，系嘛，同埋咧，当其实企喺啲英国啊、欧洲啊，当佢哋见到啲细城镇嗰啲咖啡店。只要你一个人可以行入去 一個人啊，低調叫杯咖啡，然後咧攞住本書出嚟睇啊，係嘛？佢已經唔會當你係中國人啊，因為唔會做呢啲嘢噶嘛。尤其你去嗰啲細嘅嗰啲鎮仔咧，睇下當地嗰啲小博物館啊咩，佢一定唔會再當你係中國人。而家，因為呢啲人唔會去噶嘛。佢哋會去咩巴黎嘅春天啊、老佛爷咁？你個鬼佬傻嘅咩？佢哋嘅心裏面全部咧係有把秤，將你哋全部分門別類。不過佢唔會好似，即係佢又唔係做電台，佢使乜好似我咁坦率講曬出嚟？嚇、啊，佢哋心裏面明啫嘛。而家你估唔到泰國啊， 一樣 啊，泰國有冇隔過你啊？一做個民調最近 隔啦， 最討厭中國人第一樣嘢，講嘢大聲。但呢啲係泰國佬講。咪梗係討厭啦，你去到泰國人哋到處都係佛寺，你去到人哋嗰啲酒店，你睇人哋嗰個裝修一定前面呢有一棵有一個河蓮池，然後呢有一撥清水，有一泰國人呢行埋嚟呢合十，佢係一個呢叫 Land of Smile， 係靈係微笑之鄉，咁有冇話有冇草呢？有，你夜晚買飛入啲泰拳嗰啲俾打擂台嗰啲咪嘈囉，想嘈嘅你睇場鬥雞嗰啲咪嘈，咁佢啲嘈完出嚟靜返㗎嘛，佢唔會似中國人二十四小時你都要搭獵嗰啲，咁人哋咪討厭 囉。就算係泰國嘅男人呢講說話呢 好斯文， 好斯文嗰把聲呢，就算你嘅 咪成個男人都係㗎， 你都係講聲講說話都好溫柔㗎。 馬拉人、越南人啊，越南有共過啦，吳志明啦，人哋講嘢好溫，就算係新加坡，所以李光耀好嘢，係咪？雖然佢係統治嗰啲係廣東人、福建人嘅後裔，但佢將嗰個噪音 DNA 淹咗。我第一次去新加坡，我感覺好奇怪，哇！呢班動物係咩人嚟？ 有人話因為食得打針雞多， 哇！喂，大佬講嘢咁靜啊！喂，大佬，你邊度貴庚？你鄉下邊度？我南海，一陣我就海南邊，我接觸廣東人嚟喎。 係啊， 我廣東人講嘢咁嗲嗲型，陰聲細氣，做你仲係咪廣東人啊？ 其實我想去到馬來西亞都係、啊。 我哋係咁噶啦，我哋 Singaporean， 我哋講嘢好 very quiet， not like you 啦 ，Hong Kong 啦，哎呀 ，very noisy， 哎呀咁講，我嘢我哋係好 noisy 嚇，不過我哋即係做人啊，坦率啲咁解啊 ，no 啦 ，this is no good 啦，我哋呢框要教我哋噶啦，系咪啊 ？You have to be decent， 啊 ，don't be so noisy 啦。咁所以我就慢慢识下，原来李光耀好嘢， 教咗佢啲声带， 将佢条声带淹咗，网络拍到1903都咁。 笑傲江湖，光明顶。 皮肤湿度越起，海天航龟苓膏帮到你。每日食一盅，肠胃好畅通。海天航龟苓膏仲清热毒、奔汗量噶。 一个人写的歌，一个时代，一个乐坛。20年嚟打动百万人嘅璀璨纪录，卢颂德精挑细选69首作曲、编曲、监制流行大作，首首陪你喊过、笑过、跳过。特别收录雷仲德全新个人演绎作品《Baby Song》，Thank You。 灵魂全来自你。 Mark Lui 20th Best Work of Mark Lui 即日上市。 资金一出一入，市场一升一跌，洞察环球市势，洞足投资先机。财经全方位，星期一至五，一举一动全面掌握。财经全方位由大新银行证券服务联合赞助播出，商业电台新闻财经，关心社会，关心你。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其实真系奇怪，好似你老友啊李纯恩成日挂喺口边嗰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即系南洋嘅水土咧，系咪真系养出嚟嘅人咧，真系阴柔啲啊？即系虽然就算你话去到即系越南啊呢啲曾经经历战祸啊，柬埔寨啦， 呢啲咧曾經戰火屠城嘅國家咧，你去到咧啲男人啊，我即係曾經都即係見過咧，哇！啲司機咧全部咧都係好啊，好禮貌。 咁老老實實咧，呢啲係一種即係文化習俗嚟嘅。 係啊， 你話講嘢大聲都唔係話度度都係。 嗯， 你去到譬如話江浙一帶啊咁樣， 哦，濃語。 嗰啲粵蘇州啊、杭州啊嗰啲唔係咁大聲。 嗯， 廣東話大聲。 廣東話天生係白音節啊，嗰啲音節 單唱。好奇怪，廣東人同越南人係同種，因為咧秦朝將佢咧重組嗰個行政區變咗白越。越南人講嘢唔大聲。 嗯， 廣東人講嘢咧，尤其係廣州大聲。 嗯。 咁所以呢種點解會嗰個講嘢都係咁大聲咯？尤其大陸咧，其實好多人唔係話大聲講嘢， 嗯， 尤其係嗰啲學者啊、知識分子，因為佢生活喺嗰個生活嘅底層。 其實你講得啱， 意志消磨。我見我嗰陣時七八十年見過好多大陸嘅知識分子，點止唔講嘢唔大聲？唔敢出聲啊！我哋朝朝翻工著件夏威夷啊，咁攞個朗口鐘嗰啲，邊會有聲出？講嘢大聲嗰啲係統治喺佢哋頭上嘅人，同埋而家嗰扎新發財。 嗯， 呢個好不幸，即係有一啲好優秀嘅中國人咧，其實喺十三四四四億人裏面係有，但係佢哋唔係話得到一種咧出國嘅平等機會。 嗯， 佢哋去唔到。 嗯。 咁但係相反去得到嗰啲係好有錢， 嗯， 好有錢嘅呢一係啲錢就唔係咁見得光，一係係貪污啊等等，咁變咗佢長期處於一種新發財嘅亢奮狀態， 嗯， 咁就講嘢大聲同埋圈躁，咁呢啲人好不幸，佢哋成日去外國就俾人哋一個印象，覺得十四億人全部係咁。 係啊，譬如你講， 你久而久之咪變咗咪人哋咪覺得你係蝗蟲咯。當然唔係話全部都係蝗蟲，咁但係俾人你去到歐洲，俾人覺得係好普遍。 嗯， 呢個好不幸，因為優質嘅講優秀嗰啲人啊，佢冇辦法出到嚟。 嗯，就算唔係優唔優秀嘅，即係話，就算佢本身都有錢嘅，或者係有教育水準，譬如頭先你提到江浙一帶即係比較富庶，即係歷史上面都富庶嘅地方，或者上海一帶，其實我有啲朋友講說話，佢講喺你對面咧喺餐廳，你聽唔到佢講嘢，你男人嚟嘅喎，啊，你都估唔到咧，其實佢係咧講嘢咁細聲同埋咁斯文，即係呢啲咧其實都係即係大陸人嚟嘅。咁所亦都唔係話平時我哋喺一啲交通工具上面呢見到咁喧鬧嘅一啲呢即係大陸人。咁所以其實呢即係最慘係外國人嘅佢感覺呢佢唔能夠分到你係江浙、山西定係四川、重慶。 全部統稱為中國人。 係啦，因為佢可能聽見到一個重慶嘅或者一個山西嘅，因為嗰啲比較即係食辣嘢食得多。啊讲说话都 同埋咧 大声啲， 佢有啲旅行团咧，你去到酒店 check in 最系咁噶啦， 嗯， 即系个秩序混乱咧，系咪啲领队又话有时叫你派锁匙啊，攞 passport 啊， 嗯， 将啲行李点攞上房，一片混乱嘅时候，嗰班大婶咧同埋大叔啊慌，即系佢惊攞唔到条锁匙，又或者嗰阵时心情烦躁，所以喺嗰啲。酒店 check in 嘅系最嘈，有几样系嘈啊，机场又系嘈， 同埋另外一个习惯啦，佢哋上到房咧，中意打开门 啊， 打开门咧喺度串门子，佢当咗系咧， 佢当咗条胡同啊， 当咗个弄堂， 所以你喺嗰啲而家香港啲酒店住咧，接待大陆旅行团咧，你夜晚瞓唔到觉， 嗯， 喺出边嗰啲，诶，做咩做咩，我嚟拿个水壶嚟，行嚟行去， 嗯， 因为原来207号房道门打开就同213嗰度咧喺度嗌， 系 咁咧喺嗰啲上海啊或者大陆嗰啲村啊，好似村头村尾咁，佢系习惯嗌。 唔系，但系呢个亦都系国情、啊，真系你讲紧十几二十年前咧，我上大陆做嘢咧，倾剧本咧，佢哋习惯系咁嘅，去到啲宾馆啊，打开晒门。 咁啊，呢个嗌咧有一度令西方嘅人觉得唔系好习惯。就是你嗌的时候呢周围不相识的人是被迫听到你把声。你有事要叫他做什么不行两步经二步细声一点去跟他讲呢 不会的。 但是中国人这个呢我想 车厢里面 我想各省市都是。譬如说你在一个商场里一路坐自动梯。 个老公喺前边，个老上边嗰级，老婆喺下边嗰级，系嘛？咁啊，老公会有啲嘢话，喂，唔记得咗攞咩？喺上边隔住十几个人嗌个老婆， 系好常见啦。 呢啲你话唔常见，但系呢啲唔系文明社会应该有嘅，因为咧下边啲人同你三九唔识七，点解你要逼佢去分享你哋两公婆之间沟通嘅资讯？我唔想听到你 的。你有所不知啊！佢调转谂嘅，佢觉得我唔介意俾你知道我哋两公婆之间嘅私事。 喂，你唔介意人哋介意？ 佢冇谂过呢样嘢， 系咪？所以呢啲咧就 佢话我唔介意，即系你唔介意。 呢啲嘅作风，你搬到去赫尔辛基，系嘛？搬到去纽约、圣塔芭芭拉呢啲，咁人哋咪觉得你系啊，真系另类咯，系嘛？久而久之咪觉得你唔文明咯。 唔系最 咁，你又觉得冇事嘛？大佬，你冇你喺北京、上海咁啊，冇事。 最大件事，连泰国呢啲旅游城市好包容噶啦，微笑之国 好包容 啊，都顶唔顺。 咁啊，即系佢真系查房，咁啊对住你都系微笑嘅，不过心里边清清楚。 系即已经塞咗两个棉花啦，可能。 虽然咁，喺个电话度又嗌又大声讲嘢啊。啊呢、這个呢轮好啲噶啦，香港早嗰六七年就系嗰、那个。戏院啊，唉，手机响，大声喺度同手机讲嘢嗰边，呢啲咧都系冇乜常识。咁你睇讲手机嗰阵时，你知唔知人哋喺度睇紧戏啊？咁而家唔会讲啦，不过而家就喺个手机度咧，睇嘢。 系啊，就 所以咧，夜晚喺个戏院咧，一忽忽咧蓝色嘅，呢度闪完到嗰度，而家唔讲。而家喺度 send text 啊，同埋 check 呢个短信。咁所以而家有啲戏院咧。最新是叫你直情唔好呢 唔 好是打开个蓝色嘅屏幕，因为呢是会干扰人哋睇戏，但佢唔会觉得囉。呢个就係个国家名叫中国，中国佢永远以自己为中心。呢个冇办法啦，三千年积累嘅嗰个基因，希望香港人呢每一个香港人呢会真係有啲公民嘅意识，洁身自爱，你唔好以为出对人哋唔出声。个心喺度讨厌紧你，你何必做人？人哋心里边鄙视嘅对象咧？好啦，听晚十一点，光明顶再见。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凌晨十二点。